可以说呀，这个善田这个企业是非常实诚的。另外呢，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因为咱们不是就要吃到这个猴头菇的味道，猴头菇的营养吗？那么今天在北广购物的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善田猴头菇的脆饼干，一共是四盒，每盒40包，一共160包。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您收到货物以后去验货，去查货，去扫它的二维码，去验证它的真伪，您放心了以后再付款。所以说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担当的，同时我们对善田的猴头菇饼干是有着信心的。199元带走四盒，每盒40包，一共160包，小八斤的这样的饼干啊，非常实惠的价格。只需要您拿起您手边的电话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夏季高温，公交地铁里的空调到底开几度？日前这样的一个话题成为了社会热点。有人说啊，车厢里本来就是人挤人，空调必须要给力，不然走在街上是烧烤，公交地铁蒸桑拿，太煎熬。但也有人说呢，温度不能调太低，车里车外冰火两重天，空调吹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趟车一坐啊，人也生病了，这医药费给报销吗？而有关部门则表示呢，他说热，你说冷，这众口难调，黑锅背的冤枉啊。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空调到底开几度，已经慢慢的从一个家庭矛盾升级成了社会问题。公交地铁商场这些公共场合肯定是不可能因为一个人的体感去调整整个的温度了， 是 再冷也得扛着。而最煎熬的是坐在办公室的上班族，离空调口近的裹着被子毛毯还瑟瑟发抖，离得远的吹不到风，热的是满头大汗，烦躁不安。 是， 所以身边很多朋友啊都跟我说，现在的感觉在家里能够为了抢空调遥控器吵得喋喋不休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至少这温度还能随着自己掌握，冷了可以关，热了可以开。 是啊，现在人吹空调都吹得这么被动啊，去到那些 SPA 馆养生馆瞧一瞧，汗蒸拔罐刮痧除湿器的25到45岁的人群占了绝大多数。以前我们还总是说老年人啊，上了岁数关节不好，到了夏天开不了空调，深受煎熬。但现在看来啊，饱受苦夏之苦的不仅仅是老年人呢。 没错，我身边就有一个姐妹啊，就跟我一直抱怨说，这一到夏天啊，就感觉怎么着也睡不够。这早上起来头是昏的，脸是肿的。 哎呦， 其实不是睡眠时间不够，都是因为体内的湿气导致的。可这每个星期花了好几百块钱去做 SPA 之后，这车里空调，办公室空调，家里又是空调，湿气就这么反反复复，怎么也去不干净，没办法呀。这天气这么热，不靠空调降降温又能怎么办呢？ 其实要我说啊，与其三天两头的花几百块钱去给身体除湿气，不如狠狠心，一次性做个投资，还自己一个健康身体。 什么呢？ 没错了，就是有着床上天然空调美誉的水牛皮凉席。相信啊，它的优点都不用我过多介绍了，是一床真的可以让您告别整夜空调的好席子。来自于三峡库区的成年水牛皮，经过鞣制加工，细细密密的毛孔透气，睡前空调打个一两个钟头就可以保证到一整晚的舒适睡眠，是真正的健康好席。 但商场里的水牛皮凉席动辄大几千上万块，有些打完折了还得3-4千。去网上看，哎呀，更是越看越糊涂了，居然还有几百块钱的。那这样巨大的悬殊差价让很多听众是想买，但是不知道如何买到品质有保证的。所以今天的活动您可得多留心了。 没错了，我们特别联系了专业制席二 20年的品牌老店孟德兰带到了少量的出厂价购买2018年新款水牛皮软睡席的机会。专柜价这一床2米乘以2米3双人大床尺寸的水牛皮凉席，现在呢砍掉了流通加价，跳过专柜费用，一步到位的伏天冰点价只要1999。唯一直营热线您记好 ,4007-106-108, 4007-106-108, 千万不要错打漏拨。 那今天的备货只有30床，确实不多，但是可以保证的是每一床都是来自于三峡库区的常年优质水牛皮作为原料，由20年工龄的老师傅历经上百道的工序精心制作而成的全植物的柔料，整张牛皮坚韧柔软富有弹性，和专柜8900的是一模一样的，能用上几十年的时间，所以这1999，因为就算是用上几十年的时间，每年划算下来啊才几十块钱。您想一想啊，这做一次汗蒸刮痧都要1-200块钱了，用上牛皮凉席，远离了整夜的空调风吹，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健康的角度上，确实都应该来选择。 是的， 所以电话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9404的朋友呢是第一个打进来的，说呢是帮儿子来订购的，自己啊现在就是深受关节炎的困扰，不希望儿子到老了也是这样。年轻人呢总是容易不拿健康当回事儿啊，我们做父母的是过来人，该帮他们拿主意的时候还是要帮的。 是啊，中国有句话叫不到黄河心不死，总是忽略了预防的重要性。这牛皮凉席却往往因为价格高昂而不受人待见，殊不知忍受苦下的煎熬到最后可能是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是啊，更何况今天呢相当于是用草席竹席的投入却睡上了高端大气的牛皮席。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 1999块钱，相比于专柜8900的价格真的是冰点价了，划算到一年呢30-50块钱而已，从5月一直用到10月，划算到一天的话就几毛钱，这和您一个月开空调吹电扇花的电费来说，这些小钱真的是九牛一毛啊。 关键它还是一床懒人席啊，不用花时间去洗刷晾晒，到了季节拿出来湿毛巾擦一擦晾干就可以直接睡了。 对， 因为是整张的牛皮缝制，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时间省下来，看看电视，多睡会儿懒觉，哎，就是一床好席子带给您的品质生活。 没错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时间已经过去了6分钟的时间了啊。目前呢已经是有11位朋友成功订出了15床。3542的刘先生说，关注牛皮凉席很久了，一直想买，就是因为这个价格贵啊，一直狠不下来心。今天呢1999，哎，价格挺到位的。而且呢你们送货上门啊，验货之后再付款的服务呢也是让我很放心。还有7912的一位王女士说，最讨厌夏天铺席子了，平时保养的再好啊都没用。听说呢牛皮凉席没有这种情况，前年就买了，用的不错，这不姐姐家小孩最近也说帮她来买一床。 所以啊4007-106-108 4007-106-108，留下一点时间给您自己好好的考虑吧，到底是一次投资一辈子享受，还是默默忍受着往后每一年的苦下煎熬呢？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这是我 想要的， 想要的 幸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你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各种疾病啊都是有预兆的。手麻、头晕这些小症状其实啊就是一个中风的先兆，早发现防范一下就可以啊，就不出现偏瘫啊、失语啊这些后遗症。所以中风也是这样，咱们有啊注意了他的一些疾病的预兆的话，那么及时上医院去正规的治疗以后，那么就不一定啊到最后结果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后遗症，失语啊、偏瘫啊，往往有的还在在卧床了，这些状况就可以改善。很多大病啊都是有预兆的，这些预兆和一些常见的小病啊很相似，所以容易啊被忽视，这样的话就延误了这个治疗。手指发麻的症状呢，是出现于颈椎病，也有可能是因为脑缺血啊造成的，但是二者呢所伴发的这个症状啊是完全不同的。颈椎病的话呢会有啊颈肩部的酸疼这些症状，而脑缺血呢就会伴有头晕啊、目眩的脑雾的这些症状，尤其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老年人，咱们就千万应该注意啊这个中风的发生的可能。手麻眩晕这是中风的症状，假如手指发麻、头晕、头疼、吐字不清、肢体麻木、不明原因的摔倒、嗜睡、恶心、颞膈，这提示啊有中风的可能，这都见于啊老年人，跟血管退行性病变有关。如果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老年人，咱们更要警惕，可以通过呢医院的一些检查，颅脑的核磁共振啊、颅脑的 CT 检查、脑血管的造影啊、脑电图啊，就很快的就能够确诊了。另外呢有的一些小症状啊，这个是大脚趾啊疼痛，这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中风。有的人是大脚趾，有的人是啊大拇指，是手指发现的最一开始的时候啊出现的疼痛。如果突然之间反复发作的大脚趾或者呢踝关节红肿、剧疼、僵硬、发热，这就提示啊有痛风的可能。一般呢关节叶中间呢因为啊有特异的尿酸盐的结晶体了，这就造成我们出现这个大脚趾啊或者是大拇指的疼痛，就是这些症状。第一个这个脱趾关节疼痛或者是肿胀，高尿酸血症。那么这个高尿酸血症呢实际上就可以通过呀血液的这个检测。男性如果高于一升血液中间有420微摩尔的话，女性是高于一升血液中间有360微摩尔的话，那么很快的就可以确诊。当然第三种情况还有啊这个看灯啊有光辉，头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青光眼，晚上看灯光的时候出现了彩色的光晕，或者是伴有啊眼睛疲劳、酸胀、结膜充血、恶心、视物模糊、近视眼或者老花眼突然之间加重，有青光眼的可能了。青光眼早期的眼压不稳定，检查的时候眼压可以正常， 或者呢是一天之内啊，光有几个小时啊，就是眼压升高，所以他这个眼压升高不稳定的，因此测量24小时的眼压的曲线或者眼底视野的检查才有助于医生的确诊。当然咱们还有一些小的症状，像晨起呀、体僵，起来的时候早上醒过来，你起床身体僵硬，动作呢迟缓，而且呢伴有静止性的震颤，静止或放松时候啊也会震颤，那是什么？帕金森病了。同时他还表现出来发音困难，写字变小，步态和姿势啊发生障碍。有帕金森呢，这个应该注意啊，跟特发性的震颤活动的时候明显，或者跟甲亢或者是小脑的疾病引起的震颤应该区别，因为这个共同的症状是震颤，帕金森会出现震颤，特发性的震颤就是活动的时候是特别明显。另外咱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病啊，甲亢啊、小脑的疾病啊，都可以影响震颤。帕金森病诊断主要是依靠病史，你现在还没有一个哪一种检定的方法，完全就通过检查检定来确诊，就主要是要靠你的病史、临床的症状以及体征。当然还有一种呢疾病呢，咱们可能平常都了解了，这个症状呢是多饮口渴，那是什么？糖尿病。出现口渴的症状的话，喝再多的水也没法缓解的，同时伴有多尿、体重下降、疲乏无力的这些症状，这就要警惕糖尿病了。一般呢发空腹的话呀，禁止摄入食物8小时，比如说晚餐以后你一直不能再吃东西了，有8小时以后测静脉的血糖，会呢一升血液中间是7.0呢毫摩尔。口服葡萄糖耐量呢测试的话呀，就是吃午饭吃东西以后2小时以后静脉的血糖应该大于等于啊一升血液中间11.1毫摩尔、11.2毫摩尔。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千万注意，今天我说的各种疾病啊实际上都是有预兆，这个预兆呢就是我们要细细的体会，注意自己家的老人是不是出现了这些症状。当然所有的症状多得上医院请大夫确诊，确诊完了以后该怎么治疗咱们就得听大夫的，但是呢我们要发现这个疾病的话，首先是要注意这个预兆。手麻眩硬，这是中风的预兆，大脚趾疼痛或者是大拇指疼痛，这是痛风的一个症兆。看灯有光晕，就说有光辉呀，就说有的颜色就变了，这个灯光下头那就是青光眼。另外呢早上起来的话，身体啊很僵硬的，帕金森。帕金森的话真的犯病的话，有人呢半个小时都穿不了自己的衣服甚至裤子，干嘛呢？各个关节僵硬啊，所以晨起体僵，这就是表示我们可能有这个病。另外多饮口渴，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往往这些疾病啊就是有这些啊这个症状，那我们呢应该注意了这些症状，提高警惕了以后的话呀，那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的保护啊有利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呢实际上是慢慢变老的，衰老是机体啊走向老化的一个自然的法则，是逐渐发生的。从中年开始，人体各个脏器就开始从成熟进入到衰老。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神经系统是20岁开始起大脑神经细胞就开始减少，到了40岁以后递减的速度啊 这个就增加反应迟钝，性情发生变化，记忆和理解的能力都是下降，是神经系统衰老的一个先兆的表现。当然了，咱们说其他的呢，像心血管呢，呼吸系统呢，一般也就是在50岁以后，咱们的心肺功能啊开始衰退。尤其是女性朋友，你更年期以后的话，那么失去了雌激素对于我们心脏的保护的话，那么就更容易啊出现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因为心肺功能本身是在衰退，一动就是上气不接下气，这也是一个在表现出来的衰老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咱们还是啊在自己啊这个体力范围的以内的话，咱们尽量啊要进行一些有氧的运动。这个有氧的运动控制怎么控制你的心率，这个我们运动以后，如果是在运动的时候，那么心率啊就是应该是处在170这个数目字减去你自己的年龄，应该达到这个数值以内。就是说心跳啊心率啊应该控制在这个上头。170减去比如说60岁，那就等于啊这个110。110的话就是说你运动以后但不能够剧烈运动，是控制在110每分钟心跳，这是锻炼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消化系统呢，消化系统的话，食管呢，胃肠消化腺体的运动消化以及吸收功能都是随着年龄啊减退的。泌尿系统往往呢就是晚上会出现尿频啊尿不尽啊，这就是泌尿系统功能衰老的一个表现。骨骼35岁以后骨量会逐渐的减少，腰背疼，搬一些重的物体的话疼痛加重，或者全身乏力是骨骼衰老的一个标志。所以说咱们到时候自己年龄不饶人，人的是慢慢变老的，咱们注意一方面呢注意自己的目前的状况，一方面注意这些小的症状的话，对自己健康是有好处的。养生呢需要养气，正气是指人体的正常功能活动以及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的能力、抗病的能力和康复的能力，要维护自身的生理平衡和稳定的体内的各个功能。所以说咱们如果通过自身的一个方面运动啊膳食结构的全面啊科学啊，还有呢咱们心理状态是处在也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咱们健康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灵芝呢咱们自古至今啊都是能够啊起到保护健康的作用的。它的保健的这个情况呀，实际上首先呢是通过咱们祖先的这些医学书上的介绍，另外呢到了现在呢又有很多的专家是在搞科研，确实证明啊这个灵芝呢是可以起到啊调理你自身的健康，保护你的健康，使您呢真正的能够达到啊一个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延年益寿的目的。灵芝提高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增强心脑的供血供氧的能力，提高细胞组织生理的功能。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灵芝给我们的是全身的组织器官的功能的调理，可以呢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它可以对于啊这个人体起到安神、镇疼、止疼、解毒、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对于具体的一些失眠呢，一些心血管系统的这些症状啊，痰咳喘呢、慢性支气管炎、呼吸系统呢，或者是对胃肠道的这些溃疡啊，等等的这些炎症啊、状况啊，都可以起一个改善调节的作用。所以呢，